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咯。 好嘢。 啊，跟住咧抽水啊，你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 三三比一啦，我覺得係贏㗎啦，卓眼。 阿哥啦， 我先話贏。熒光幕。 過咗中場先。誒，啱啱有個機會啦，啱啱喺。一比零。 一比零啊！即刻。 雲貝斯。喂，嗱呢個波咧好明顯咧。 搞錯啦。喂，咁鬼快兩分幾鐘真係 死門喺山洞士度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賢聽。 暫時嚟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個。 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入 去。高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掠過，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我先射十二碼，點解曬？將個波頂翻出嚟，仲有加油卡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 邊。 多謝 曬，而家得佐敦有心機講嘅啫，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明你係好撚你氣， 唔關佢事喎，唔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獅子同阿淡同你一齊反萬大聯盟。 好啦，返返嚟第二節啦。咁樣呢就我覺得真係好撚好撚柒阿碌嘅。先講下先。嗱，睇 Facebook 個 page 呢，我講先係即係有兩個哈碌嘢嘅。一個就係、是、有師兄呢聽緊直播呢就話，咦，邊個撚樣推咪一路推咪一路玩呢、這個唔係喎，邊個一路開咪 是 一路玩 Candy Crush。 嗱，我就话俾大家， 梗系唔系我哋两， 梗唔系我哋两个，边有咁捻劲啊，大佬又一路讲一路可以喺用电脑度玩。咁我解释下点解先，就系、是、咧，我谂系大家可能系咪睇个视频嗰度就睇到我哋个电脑嗰度有人玩，同埋听到 Candy Crush 嗰啲叮叮咁样嘅， 系真系唔知啦。咁啊推咪咧就埋阿的，就系、是、卡妹。咁啊卡妹都系万九嚟噶啦，不过。念在呢佢係即係女仔呢， 念在佢一条靚女。 係啦，唔好话佢。 係。 个呢个错误呢亦都我可以话俾你听呢，唔关卡妹事嘅。本来係阿的推咪嘅。嗱，阿的已经好耐冇帮反萬推咪，我唔知道做乜事啦。 佢有啲嘢呀，佢。 佢有啲嘢係有啲嘢嘅应该。咁呢佢就 set 好晒个架步呢，就叫卡妹嚟睇佢咁样讲。咁呢佢 set 个架步呢就搞到呢即係一岩一忽，第一玩 Candy Crush 嗰啲声呢可以入到咪嘅。咁第二呢就係、是、嗰个画面即係、就是、个电脑个 mon 个画面呢，佢嗰个 Ragazine 个 logo 呢係遮唔晒嘅。即係遮咗大概六分五到啦。即係仲有六分一呢就係、是、见到个边出嚟嘅。咁所以就会见到有。 见到有底裤边啦。 好彩係卡妹啫。如果丢佢咪扑街。咁咪一路喺度讲嘢，有身又唔声，好大单，或者佢喺度睇緊，咦呢、這个咪141咁样，副使咁样，咁嗰啲唔得㗎嘛，大佬啊，即係嗰个就此致歉啊，即係证明我哋太耐冇做直播啦，不过都係小事一宗。咁第二个哈碌嘢就係头先 off mic 嘅时候，係咪休息嘅时候，我就同 Kenny 讲，喂 Kenny 呢节你开始啊，你讲多啲嘢啦，咁样讲。咁球妹就嗱播緊 opening 啦，睇手势咯。咁 Kenny 无啦啦，因为可能之前撞完车嚟 啊，个伤口好 痕，个伤口好痕，我见住佢，卡妹已经 OK 噶咯，因为佢系咁度拗，系咁度拗，咁啊卡妹都喺度笑，我见佢冇反应，咁我就唔系开始咗先。 系，我唔好讲，你讲翻阿卡妹要讲嘅嘢先。 系啦，嗱，咁啊玩 Candy Crush 啊嘛，咁啊卡妹啊嘛，系嘛，咁啊卡妹又梗唔系玩 Candy Crush 啊，即系我哋呢个 Ragazine 先咧，即系做下宣传啦。 系， 咁今晚咧就有一个新嘅节目咧系上架咧，叫做最有食 唔食最大惡極， 唔係 最大惡極我哋加 係啊，即係卡妹就開個新節目叫做 有食唔食， 咁 Candy 同獅子遲啲開個就叫做最大惡極，係啦。咁佢嗰個節目咧講乜嘢嘅咧？咁啊 佢係講零食嘅， 講嘢食， 講嘢食係啦，講嘢食嗰啲嘢嘅。咁啊，即係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聽咯。咁如果你係會員咧，咁可以聽啦， 聽先啦， 聽先啦， 都應該幾好聽嘅，我相信都會。雖然我未聽啊， 因為 個 節 目 個題材係幾特別， 係 係啦。咁啊，唔使擔心嘅，唔係就係萬九嘅，有遲啲瞓同埋有驚一，咁啊，即係反萬嘅力量都係大過萬九嘅，所以冇問題嘅，即係有佢啦嚇咁樣。咁啊剛才上嗰集講得太多嘢喎 ，Kenny。 等我嚟啦，哎呀，真係你透透整兩支，整食兩支煙，食下啲咖啡豆先啊，咖啡豆買咗喺袋度。 啲咖啡豆幾過癮喎、 啊！佢哋做其他節目㗎、哦。喂，就咁嘅，我啱啱就喺前日定唔知琴日啊。咁我你就咪 post 咗嘅，咪話喂過二千咧，即係如果我哋個贊好過二千咧。就會送車路士同埋阿仙奴嘅主將波衫啦。 係啊，送啊。 咁呢個你再安排啦。嗯。咁即係邊度揾咁多錢嘅？係咁送嘢。 冇問題啊。 咁跟住咧，嗰日咧就啱啱係我記得1995嘅。咁跟住咧，我過咗一日就再撳入去，就1997，咁啊1997，咁我就留咗言喺個國度，我就話。喂，快啲搵人整多三個咁啊！完成咗佢就唔好煩啦，話因為我就唔中意1997呢、這、一個呢一、這個名嘅。咁點樣知有個兄弟留言咧？有個老友記留言咧，佢話跟住我再入去睇，就變咗1996。跟住佢話：咦，咪啱咯！而家咪啱咯，咪改咗唔係1997啦，不過1996唔係1998啫嘛。咁咪激卵死啊！真 係真係笑卵死， 真係激鳩死。咁其實下半場咧，我想講咩咧？咁因為其實圍繞住阿肥童咧，我哋都玩咗好耐噶肥童。咁我哋又今日又講下，因為其實都幾爆嘅。除咗肥童就跳草裙舞之外咧，今日到啦就完咗嗰場泰國嘅熱身賽之後，車路士官方同埋加埋摩連奴就正式公布咗，就話佢已經開始正式落咗 bid 啦，就 bid 朗嚟嘅。咁另外咧，即係除咗呢一個，我先講呢個啦，然之後再講就會講下呢個半將奧運啦，一陣就交俾你啦，啱曬。咁我講咗阿摩連奴先啦，呢、這個肥童嗰個故仔先啦，繼續。咁我哋就一直預期啦，其實肥童就應該就唔會走嘅。咁但係即係去到呢一秒咧，我其實覺得件事幾有趣同埋。嗰、那個一路發展落去咧，就幾得意，同埋摩連奴係幾聰明嘅。 嗯。 咁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呢、這個有賽之後完咗啦。咁肥童又即係炸，我相信佢係炸傷啦，即係唔係真傷啦，就玩嘢就翻咗去啦。咁莫耶斯就一路 keep 住，同埋曼聯都話呢、這個肥童就係非賣品啦，即係非賣品啦，我哋就一定唔會賣噶啦，無論幾多錢都我哋唔會賣，一定要留喺度。咁峰回路轉之下咧。莫耶斯咧就好捻奇怪地，即系佢嗰个处理其实系真系好差，我唔系好明白点解佢要讲一番咁嘅说话，佢突然之间就即系喺嗰个有赛唔知系咪输咗黐捻咗佢，佢就话肥童就会系云佩斯嘅后备，就会系正选嘅、嗯，即系除咗云佩斯受伤或者即系韦比克佢又冇提嘅，咁啊总之佢就会讲到明噶啦。肥童就只会系云贝斯嘅后备嚟嘅啫，即系替代嚟嘅啫。咁、肥童一听到，屌真系火舞啊，即系三起啊，大佬打尘咁滞啦。佢、就话你以我咁捻 fit， 即系效力咗九年，你莫耶斯你边位啊？你一嚟到即系同我搞玩啲咁嘅嘢，咁又话即系讲到出口就叫佢话系后备咁嘅情况，佢又真系唔捻锯啦。咁佢就即系即刻嘈啦，嘈捻完之后咧，其实我觉得。车路士今次系几醒啊！即系夹埋摩连奴，即系可能系因为摩连奴喺度啦。成件事系几醒啊！咁摩连奴其实就一路喺度渗下嘅，就冇初头就冇讲过话系正式要收购佢嘅。就直到佢讲咗呢番说话之后，肥童再即系好捻猛烈咁样，即系跳就话我一定要走啊！即系基本上就话捻明就一定要走啊！咁呢个时间摩连奴今日就讲啦，就话官方就作出收购啦。咁又有传今日。就有傳啦，我唔記得琴日今日啦，就有傳車路士出價， 琴日 1000萬磅，就再加馬達或者係呢、這個大衛雷斯嘅。咁其實我聽到我都萬九咧，即刻 send message 啦。喂，屌你馬達啦，正咁樣，我好啊，換俾你啊，即刻換俾你。我心諗，即係我心裏邊嘅，我真係覺得你黐撚線嘅。馬達踢得咁撚好，仲要加1000萬換你個朗尼，你有冇搞撚錯啊？即係呢個係我其實第一個反應覺得呢個係不可能嘅，或者甚至係大衛雷斯，我都覺得係 唔合情理嘅，即係唔可能係會咁樣，仲要加錢你同 唔係我知啊，嚇佢講嗰個馬達咧係咁嗰啲以前細個玩細 Q 車嗰啲啊。 佢啲摩打啊，俾个摩打佢啊， 极化啊嘛， 黐捻线噶，即系呢个系不可能啊，完全，基本上你咁样嚟换都仲得了，大佬，咁即系其实你差唔多系攞捻咗我队波嘅核心咁就，我不如成队车路士俾捻咗你啦，好唔好啊？ 唔系第一，呢、這个摩连奴嘅系狂人啫，唔系白捻痴咁啊，大佬啊，即系佢系疯狂，唔系但系唔系证明佢弱智咁啊，大佬啊，佢点会同攞马达仲要加钱同你换啊？ 黐鸠线啊！ 唔好玩啊！ 咁咧，车路士亦都即时否认咗啦，即系今日亦都澄清啦，就话喂冇啲咁嘅事，价就出咗，但系就冇捻话用球员换嘅。 如果你话费托，我都可能信。 啊，费托，即系你话直接用费托同你交换，咁咁就合理啦，我觉得。可能咁况且喂，即系坦白讲，作为车路士球迷，我都车路士球迷啊，咁我个人就唔捻欢迎佢嚟嘅。屌你把撚咩？即係仲咁多錢賣佢，又要出咁高薪，況且佢留喺曼聯繼續跳草裙舞，我哋好撚歡迎嘅。係 啊。 咁摩連奴今日講咩咧？摩連奴今日就即係幾聰明嘅，就話喂，我哋即係佢講得明，我對肥童咧係好撚有興趣嘅、 嗯。 我都覺得佢即係肥童而家個人即係佢好老笑啊！肥童最需要咩啊？而家你知唔知啊？ 爱系嘛？ 主要系快乐啊、哦，即系最主要系快乐，系啦。即系佢就话好似我咁 咩？奥运话佢而家佢话佢最需要系爱啊嘛。 一阵先屌嘅，跟住佢就话即系我佢同我一样啊，最需要嘅系快乐啊，即系嗰个足球啊，快乐足球讲到几多开心啊！我都唔知阿摩连奴搞乜鬼。之前喺即系拉少少讲摩连奴，之前喺皇马死老豆咁，你有冇留意个样咧？ 有 即系 keep 住都系死老豆啊！翻到嚟之后是哇笑到啊个样。张张相都笑噶，佢翻屋企咁样见到啲仔女咁样，真系好抵死啊！咁佢就话即系佢同 我最中意话佢要等到奥巴七年约满再签佢，好啦。 即系肥童就同佢一样系需要咩咧？需要快乐啦。咁佢就话喂，我即系对阿朗尼真系好有兴趣，就最好签佢过嚟就啱晒啦。咁但系咧，佢讲咩咧？佢就话喂。咁我哋虽然呢就好有兴趣嚟签佢嘅，就哇真係表明晒心迹，我哋就一定想签佢㗎啦。咁但係呢我哋呢都要尊重返曼联，就不能够喺呢个时候呢就讲即係太多嘢。咁而家件事呢嗰、那个事情发展到而家呢，我哋价就出咗啦，佢草裙舞就跳埋啦。咁、呢而家情况就要交返俾即係个波呢，我就踢返俾莫耶斯同埋曼联、 嗯、 你哋自能机諗啦，价我就出咗，你哋自己搞掂。咁、嗯、总之呢，我车路士同埋摩连奴呢就好撚尊重你哋曼聯嘅，咁、 嗯、 咧，即係去到呢個位咧，我覺得即係幾得意，即係佢會係拋撚翻個波俾你，佢撩撚起，即係佢好似搞女咁樣撩撚起，跟住走鳩咗，坐埋一邊望撚住你睇你點死。咁佢而家就即係叫做塌著咗阿朗尼，咁又搞撚起咗件事，價又出埋，咁啊嚟唔嚟？而家睇你啦，因為咧佢就話即係我哋车路士对于呢今次嘅收购咧，真系感到好开心，因为呢一个收购嚟讲咧，就系好捻光明磊落嘅，就冇话搞啲即系好似曼九咁搞啲咩小动作啊咁样啊，即系之类啊。咁佢即系个重点咧，就系话我哋好尊重阿莫耶斯啊，好尊重曼联啊，即系我哋就唔会再评论呢件事噶啦。咁咧就。就此結束啦，那個記者會你問的，即記者當然會追著去問啦。咁記者最後就問了一個問題的，就是喂即除了你出價去 bid 呢個肥童之外呢、 嗯、 你哋今季即預測今季呢，你仲會唔會去 bid 其他球員呢？咁摩連奴個反應個答案呢，就是話唔會啦，即除了去 bid 阿肥童 bid 阿肥童之外呢，我哋就應該如果 bid 唔到就唔會再有其他球員加盟啦，就係咁多㗎啦今年。咁、 嗯、 我覺得其实系几老手啊，即系佢几睇住阿莫耶斯嚟食嘅呢一单嘢，因为点解咧？射咗波俾佢之后，即系射咗波俾佢之后，就讲明就话喂，除咗肥童，我就咩人都唔会买噶。咁射咗俾佢之余，亦都呢一句说话，某程度上就同佢讲就即系讲就讲到好尊重，哇！我真系好咩？但系其实喺暗砍里咧，就其实系话咗俾肥童听，喂，我一定买你嘅。咁嗱。跟住落嚟，即係個意思就跟住落嚟就睇你啦、 嗯， 即係就會交翻俾曼聯同埋我睇你，哇！睇你點跳啊，嚟緊只舞。咁我覺得幾聰明啊！喺呢件事上面，即係車路士不嬲都係俾人感覺都係好水魚啊嘛，即係買人啊、使錢啊，都相對比較水魚啲嘅。咁但係喺今次即係摩連奴翻嚟喺肥童呢件事上面咧，我覺得係幾玩得幾聰明啊！呢一件事同埋呢個過程， 我自己又覺得咧、都係嗰句嘅，摩連奴咧狂人，但係就唔代表佢白痴 即係有樣嘢想講呢，就其實朗尼呢狀態呢就下滑咗好多嘅。 我都覺得係。 咁呢就。 同埋你有冇睇過張相 呢？有啲官方小道消息有睇。咁你睇佢甩頭髮都知，即係佢荷爾蒙有問題啦，係咪？即係佢又再甩過，即係植完之後再甩，咁即係證明佢身體都唔係好得神規啦。咁神規嚟講， 咁撚肥咯， 係啦，即係佢又即係好似走咗樣咁樣，咁啊即係佢應驗咗一樣嘢嘅。啲人以前話咧，即係後生仔女都好啦，一到25歲之後咧，即係呢個新陳代謝減慢， 會唔會縱慾過度啊？ 係嗰類啦，我就想講嗰類啦，即係咁你冇波踢。咁你翻屋企咪搏嘢咯， 即系佢咪净系搏佢老婆嘅、哦， 咁所以咪系咯，即系你冇嘢做咪搏嘢咯，咁咪系咁搏系咁搏，咁你搏搏下可能即系搞唔捻掂咁样讲，咁有啲小道消息讲咧就话吓、啊，即系有啲喺曼联做嘢嘅渠道啊，咁啊朋友啦，唔系朋友嚟噶啦，咁啊同即系爆俾我听就话咧， 唔捻大镬， 我唔讲边个讲我听啦，总之又系呢度啲听众嚟嘅，唔系我朋友。系啦，咁佢就话咧，佢朋友即系佢个朋友喺 Carrington 嗰度做嘢嘅，咁佢就话朗尼个数值咧就已经系，即系佢做嗰啲数据分析啊、嗯，朗尼嗰啲数值已经系跌到咧系基本上，如果你即系譬如一匹马，咁你分顶斑马同五斑马咧，咁朗尼跌到三同四之间，即系就有啲似当年精英大师连赢16场之后，跟住之后开始下跌咁样嗰个状态咧，咁嘅意思。 你都睇到嘅， 咁所以我咪话咯。其实就算啦，你话呢个世界上面系乜地球系冇足球转播嘅，系嘛？即系呢一个嘅摩连奴好耐冇睇过英超，咁佢都唔会白痴到佢会觉得，即系佢个球探系统都唔会善究佢，系嘛？即系佢，我话俾你听，朗尼咧佢唔会买嘅，玩嘢嘅啫。佢整捻乱嚟。 系啦，我都觉得系有少少搞乱佢嘅。 系嘛？即系系咁简单嘅啫。同埋咧，讲真，即系。假設係嘛？即係假設啦嚇。假設佢唔好話一千萬再加馬達啊，即係佢其實都唔會，佢一定唔會加人換嘅。佢最多俾錢嘅，佢、真係買。但係話俾你聽，佢唔係買嘅，佢就吊撚住曼聯係嘛？曼聯話咧呢一個嘅假設，我3000万先買朗尼嘅咁樣。 咁、你慢慢玩啦。 咁佢咪開2000先啦。 嚇嚇係啊 係。2001啦，2101啦，慢慢咁樣玩。消磨你時間， 我都相信佢係一個咁樣嚟到 擾亂軍心，去到最後啦， 即係好似三角字。 咁你要諗一樣嘢嘛，你賣佢，咁你都要買人補充噶、 一路拖咯。 咁拖咁佢要諗啦，買唔買好咧？即係我買唔買補充好咧？依家又話發俾啦，係嘛？又話要買邊撚個啦，係嘛？咁啊買唔買好啊？喂，撲街賣唔走佢冚家產嘅會。我俾你睇摩連奴而家玩緊呢一招， 係咯係咯。所以 而家你今日睇新聞你見到 嘅 係嘛？阿斯朗。再讲一次，唔会翻曼联。 系啱啊啱啊， 系嘛？我个估计错咗啦，终于都原来唔会买巨星，买唔捻到。好啦，咁就得啦。咁啊要买其他球员。 佢又买巴尔啊。 今日传又话买巴尔六千万。 系巴尔六千万。 跟住又呢个法比加斯。 系法比加斯。 真系好得意啊！即系唔系得罪阿仙奴球迷啊？即系阿仙奴呢啲咧就似阿仙奴以前啲 style 啊，今季都系，就系咧咁讲话边个 逼啦，落逼 系咁话落逼，其实从来冇落过逼嘅，佢哋啲策略嚟好卵死个玩家，跟住去到最后咧就买乜捻，即系买嗰啲咩普多斯基啊、基奥特啊咁样嗰啲，跟住话咦唔系啊，唔系有啲利文道夫斯咁样，点解变普多斯基？即系讲笑咁讲啦吓，即系佢都冇话买利文道夫斯基。啊，系讲起利文道夫斯基，曼联话买噶， 买佢条捻， 买条捻， 唔系佢系谂住下年自由身。即系利文道夫斯基下年就自由身啦嘛，咁啊一定过曼联啦，即系谂住，咁咪到时睇下人哋系过曼联定过拜仁咯。 唔系，但系当自由身啦、啊，咁样你踢紧嗰队系应届德甲亚军同欧联亚军， 嗯， 咁点解你要踢次级联赛踢英冠咧？下季要，即系我又觉得好奇怪呢、這个系。 或者下一季系冇欧踢嘅队， 系咯，咪你踢得你踢得英冠就冇欧联噶啦，最多俾你 fair play 打呢一个欧霸杯外围赛啦。喂，嗱，嗰啲都算啦。你话我打飞机，咁我讲事实啦。你而家睇莫耶摩连奴咪玩鸠莫耶斯， 系啊，几睇唔起佢噶，即系 唔起佢啦。 摆明系真系食滑佢嚟玩噶呢莫耶。 咁你咩咯？咪一路扰乱你卖脚卖唔出，喂，时间过得好捻快。 系啊，几氹氹转噶， 出队噶啦就你。咁你跟住又到八月底，跟住就我呢个底咯，乜捻都 卖。真系。 跟住朗尼又继续留喺度， 真系含得捻啊！真系。 咁你开咗口，你话佢会打云佩斯后备噶嘛？ 系 嘛？咁即系云佩斯无论状态几好几差，都系打佢后备嘅啫嘛。系嘛？咁你咪继续，即系你咁捻样讲嘅时候，朗尼咪又继续喺个恶性循环入边咯。喂，对朗尼嚟讲，我斗唔捻过你费格逊，你咁捻恶，系咪皇帝嚟噶嘛？我成日都讲皇帝嚟噶嘛。咁你哇，莫耶斯你都要咁捻样嘅时候，咁佢梗系唔捻脚啦，系嘛？佢心谂系嘛啲 追求榮譽嘅曼九，係嘛？即係朗尼啊！我假假地，我心口都五次英超冠誒四次英超冠軍，零五次五次英超冠軍。你莫耶斯屌老母歐聯未打過啦，咁撚嘢啫！你話打我做後備嗱，算啦，算數。咁但係你見到摩連奴咁去做嘅時候呢，其實佢係要令到曼聯好撚混亂啊！ 好啦， 而家傳嗰啲消息呢，係 啊， 唔係淨係令到曼聯唔知無所適從咁簡單，而係呢基本上你睇下，你啲球迷都癲撚咗。 係啊， 嗰個咩曼聯專區啊，嗰個艾簡達拿唔去，跟住又話佢話係一個錯誤決定咁樣。喂，人哋拜仁五奪歐聯，應屆三冠王。咁佢好高傲遠係咪去一啲梁琴集目而猜咪梁琴集目而猜 你講㗎嘛 咁你怪佢乜嘢呢我即係原來假嘅上年都係去返我嗰個討論就唔上年個冠軍其實係曼聯係讓俾拜仁嘅係咪都唔係咁㗎嘛大佬你叫佢哋失曬方寸跟住最好笑就係、是、喂你諗下巴塞佢放艾簡達啦佢會唔會放法比加斯 咪佢哋覺得會囉咁 佢哋覺得個撚個都會㗎啦 好啦 佢哋覺得個撚個有奶便是良㗎啦即係佢覺得個撚個有賓州嘅就係要同你博嘢㗎啦喂咁屌咁你唔得㗎嘛大佬啊。 咪仲有就係一個問題就係人哋法比加斯都開到口講啦。 嗯。 即係除咗啊領隊講咗之後法比加斯自己都開口講啦。咁、嗯、你想點人哋都話唔撚嚟囉。 好煩。 仲想點 好煩。到巴爾嗰時好笑。 嗱除咗佢嗰個球會亂球迷亂真係你睇到係成個整個即係我哋反民真係勁我覺得反民咗一年佢哋真係亂夠曬即係你睇佢而家係整體所有嘢都亂曬 你唔知佢做乜嘢 係啊 即係你會諗下你到七月底唔係話嗱我唔係話呢佢哋冇買人嘅意思不過你亂諗到呢根本佢都唔知點 係啦即係點樣嚟呢咁樣又吹緊又巴爾喎又話六千萬磅亂撚晒喎。 所以嗰啲討論區嘅朋友咪話咩囉咦呢、這個曼聯係咪想儲呢個險籤系列呀咁樣講。我即係好好笑㗎呢啲真係。 真係死撚得 㗎。你朗尼呢單嘢真係我話俾你我都係嗰句如果賣唔到朗尼咁我諗摩連奴都係咁諗㗎如果賣唔到朗尼嘅時候咁佢就買唔到其他球員㗎嘛。我不嬲都係咁講㗎嘛。咁你會去諗囉嗱朗尼點解曼聯要同佢反面呢唔單止因為同阿費格遜牙齒啊，頭先講到嗰個朗尼嘅狀態同數據咧係好差，即係所以佢基本上係趕住散貨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哦，你話摩連奴會要，我真係諗唔通咯。喂，佢 已經三千萬， 佢已經有個費托同丹巴巴喺度噶咯，仲買多個朗尼？屌，咁咪即係鬥前面， 我再盧卡古啊， 咁即係前面鬥唔入波咯，係咪？即係你買啲球員係前面係前鋒唔識入波嘅咁。屌你咪跳樓死啦真係佢唔係要朗尼嘅佢杜奧巴話俾你聽佢真係好可愛㗎所以呢件事件係冇可能發生㗎啦我就覺得即係大家諗一樣嘢曼聯而家呢你聽過佢會簽全即係全會簽嗰啲球員真係好多即係好多 成張 A4紙咁撚 成張 A4紙咁多其實我都係㗎即係我自己都好多目標好多嘢想做 係 做唔到㗎嘛 但是最惨是他而家呢俾我睇到嘅呢係近少少嘅目标都冇嗰下得人驚即係你原本即係正常嚟計啦吓你都会有啲係比较近少少嘅目标或者即係一个短期内我都可以实现到嘅球员啊或者性我买到嘅但都冇即係一路吹緊啲大牌咁然之後其實佢心水想買啲咩人好似完全失曬方寸咁樣喎即係呢一刻呢 其實睇如果講緊喺英國嗰邊呢唔計嗰啲報紙鳩寫即係如果你話 太陽報都撚咁樣 啊嗰啲 insider 呢就一路都講呢其實話曼聯同艾簡達拿嗰個故事呢就唔係真係真嘅即係一路曼聯都冇開價嘅其實而家事後咁兜啦就 有咁講 咁但我又記得好多集之前我哋話嘩嚟緊嘅禮拜日 係 48小時之內 機呀 係啦艾簡達拿就會加盟曼聯啦嘩估唔撚到啫即係笑撚死咁朗尼唔會走啦即係走唔到嘅真係走唔到你諗一樣嘢你25萬磅 是呢個人工是一個好撚大的挑戰 是一個 雲家啱先出嚟抽一周水話我哋頂得住啊 ,25 萬 但個問題是你都要物有所值先得㗎 返嚟入撚到波嘛真係25萬磅真係多謝曬 係囉同埋 你要记住、哦、萬九都已经好 cheap 㗎啦，萬九唔要嗰啲，咁你要，咁你真係伤害阿仙奴同埋呢个车路士球迷嘅心灵㗎嘛，係咪？不过算，如果佢要自我救赎嘅，佢突然之间 fit 返有返，唔理佢有冇返头发啦，即係佢有返状态，然后日日以后就屌曼联话后悔做个狗呢，我觉得 OK 嘅。 OK, 呢个可以接受。 呢、个可以接受。 但就唔好再搞啲老女人啦。 系啦， 呢样我就唔可以接受。 唔理啦，每人嘅即系癖好啊、嗜好唔同嘅，由佢啦。咁啊，嗰、那个唔讲啦，讲啲再閪啲嘅。嗱，冇谂过呢个人咧，退捻嘅休都要俾我再屌，边师咁样屌嘅？ 黐眼线嘅。 咧，我觉得曼迷、曼联嘅球员，总之凡系同曼联有关嘅人咧，普遍啊，我讲个别系正常少少，唔讲。但普遍咧都有一个特质嘅，就系、是、冇诚信嘅，冇忠心嘅， 即系民建联咁啊。 系啦，咁其实每个人都有佢阴暗面， 系咪？ 每个人都有自己啲閪嘢啊。 嗯 唔爆啫，爆咗你可能觉得好卵大镬，但系你再事后去谂，好似耶稣话啊，你如果冇罪嘅就攞石头掉鸠个妓女啦咁啊。即系如果系咁，即系咁样嘅，我哋唔觉得。我哋觉得人本身就唔系完美，人嘅出嚟就系为咗犯罪噶啦。 系， 咁都算啦，咁你咪收捻埋咯。咁你系、你系要你 要收出嚟 啲閪嘢收出嚟，你又唔觉得閪嘅、哦？咁我觉得话，咁我即系服捻咗你啦呢、這个。 好啦，厚面皮咯， 真系。第一，以前咧佢踢利物浦嘅时候，其实即系资深，唔好资深少少，即系唔系九零后或者九零后嗰啲可能未必知啊，七零后、八零后嗰啲可能会觉得喂，当其时你睇奥运，你就会谂起利物浦咯。 嗯， 系咪？咁红军之子嘛，嗰阵嘛， 系实在嗰个形象好正面嘅。 系啦，咁啊算啦，系嘛？后屘同利物浦闹翻，贱价买去皇马800万交个纽尼斯，纽尼斯佢捻咗边我都唔知，即系皇马成日都系咁啊，要啲俾嗰啲閪嘢咧，唔捻要利物浦又会受噶，咁啊成日当利物浦水鱼咁样，咁啊算啦，最后一年约临尾先咁样走，咁奥运我都屌佢老母啦，嗰阵已经 系 你要走，咁啊走啦，扑街，咁啊算咗数啦，咁啊个纽卡素跟住喺纽卡素勾踢 踢。赌唔系问题，我都好多问题，系嘛？咁啊，即系赌都唔系问题嘅。但系你顾捻住赌咧，跟住然后就唔踢波，然后再反屌啲纽卡素球迷。咁纽卡素球迷一次又一次原谅你，即系如果你唔专心踢波，你顾住养马，你閪鸠个其他人， 咁你咪去跑马咯，屌！ 咁你去跑马咯，或者人哋再俾机会你嘅时候，咁你系咪应该做啲自己？好啦，到后来。佢嗨呀嗨下，竟然做到阿仙奴sorry 纽卡素嘅队长，扑你个街，即系带领呢一个纽卡素降班，咁啊都算捻数啦。咁带领完纽卡素降班，约满啦，咁啊自己戆鸠鸠啦，嗰阵已经，即系大家都觉得你搞乜捻嘢啊？ 其实就应该佢就系时候退休嘅，其实应该 系啦。跟住佢又唔心声，因为嗰阵仲后生，即系29岁嘅时候，当其时，即系你话几捻阴功啊？咁啊，跟住就自己整咗个 CV， 你知唔知啊？佢将自己嗰啲嘢整 CV 啊，透过 agent 俾唔同嘅球会， 即系佢咪同阿夏格维斯一样咯， 挨人签啦，签啦咁样。咁当其时传语就都话，诶、你嘥卵气， 系啊，你都唔系波。 嗰阵有咩传过签佢叶少域治 啊， 即系嗰啲啦。 但系佢又唔捻想踢。 咁啊点知咧？史玉成都有嗰阵，咁啊点知咧？费格逊话要买佢，咁已经觉得哇冇啦可能嘅，我哋嗰阵谂。点有可能佢会去啊？咁点知去捻咗啦？咁我其实喺节目呢、這个节目里边咧，不论喺文台嗰廿定系呢度嗰廿集，呢四十集咧，都不停会提呢个捻样噶啦。咁啊，咁去捻咗做狗啦，系嘛冇所谓啦。跟住去捻到咪又系讲啲閪嘢咯。啊，如果你唔能够打败佢啊，你就加盟佢哋啦。 原本都 诶，佢 之前屌捻完都算噶。咁佢不停有新嘢，大佬。 系啊，佢最新嘢就系佢帮呢个太阳报写专栏啊，唔系讲香港嗰份啊。太阳报系咩啊？太阳报就系、是。讲咗好多次啦，即系呢个希斯堡球场惨剧啦，系咪？咁当其时太阳报其实就屈鸠咗利物浦嘅96个，即系唔止九十六个球迷啊，即系总之屈鸠利物浦嘅球迷，就话呢个惨剧系利物浦球迷引发嘅咁样。咁然后都算啦，咁因为警察都咁讲，佢仲要讲啲乜嘢就话喺尸体上面屙尿啊，即系叽里咔啦好多好多，即系乱， 有啲好离谱喎。 咁写 佢话系急救紧嘅时候，仲要即系。俾人啲警员仲俾人殴打喎、 啊，系啦，跟住仲话即系抢银包啊， 即系好似大陆咁样，唔知讲到系， 系啊，好捻夸张嘅。咁系咪事实？即系有眼见啦、啊，即系基本上佢哋后屘道歉咗，咁但系喂呢件事系伤透咗， 整個利物浦，唔係利物浦球迷，係利物浦市嘅心啊！即係96個死，咁樣係幾百人受傷係嘛？喺一個希斯堡球場，咁大家都知呢個係利物浦球會史上永遠嘅痛㗎嘛。 啊、 即係如果係漫迷嘅，你可能會講無釐亞空難。咁呢個講緊係一啲球迷係嘛，永遠都唔能夠再去，即係受咗，即係死咗啦係嘛？我哋永遠都唔能夠再喺呢個安菲路一同呼吸啦咁樣。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大家都知呢份報紙係嘛？利物浦係罷賣，利物浦市係罷賣嘅，銷量好。 係啊係啊係。 大家都知，亦都講咧，就你凡係太陽報嗰啲東西咧，特新嘅嘢咧，喺利物浦咧嘅任何討論區，不論係海外定係我哋或者講香港或者英國本土，佢哋都係唔會轉載嘅。 啱啊！ 即係一轉載就 ban 鳩你老母臭閪 account 嘅。咁奧運你走去幫佢寫專欄，即係我會覺得一樣嘢。如果你球员的时代，你为荣誉，你甘愿放弃了养大你的球会，你甘愿放弃了你昔日追梦的一个少年，追风的少年的这个形象，放低了你做人的机会去做狗，然后你讲很多很多很难听去赞万狗的说话，去 抬高万狗，贬低利物浦或者贬低其他球会的说话，都算了，即是不记得了，我真的会觉得即是呢、這个人永远在我的字典里面消失，在永远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不会再觉得这个是一个人，都算了，你怎可能去帮太阳报社专栏呢？这样那我不知道啦，即是我都是看在讨论区看到这个新闻，那我上网看过一些 source， 那众说纷纭嘅，有啲就话其实未应承实嘅咁样东西，咁但系即系话未应承写专栏，我唔知系咪佢后屘褪太啊？ 咪打你未应承实啦，即系你有谂过，我都觉得好卵离谱。 同埋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系咯，即系 点解好讲唔讲？即系或者你咁你反省咯。如果就算系假嘅，好讲唔讲？点解唔系讲 Kenny 写太阳报，讲狮子写太阳报，讲谢一迪写太阳报，系话你写太阳报？因为你嘅人品有问题嘛，因为你唔会改嘛，因为你系。有九奴才的习性嘛。 哦他是的真的。 你是完全是忘恩负义嘛，你球员时代都是这样，你退了休。你竟然要帮这份。 他在报道有讲呢话奥运呢就话他支持爱华顿，他几时讲过他支持爱华顿。 其实他由细到大都是爱华顿球迷来的，跟着他加入了利物浦青年军。咁跟住在利物浦的时候就抛弃了啦。跟着然后转头曼联咁样讲，其实啲人成日话，伊巴希莫维系或者安力卡系球坛布系嘛，曼联 key 嚟嘅，任何球队都可以加盟到嘅。我都系侮辱咗呢两个球员。 嗯， 奥运文佩斯呢啲先系，我屌你老母啦，系嘛？你点可以写啫？你即系你要记住有啲东西， 有个底线啦、 啊，有底线。如果错咗嘅，即系人人都唔系圣人，系嘛？错咗嘅时候，吓、啊、你认啊，你去改啊。 啊 喂，唔系冇俾机会你、啊，即系站在只系站喺利物浦球迷立场，唔好讲反话啦。喂，唔系冇俾机会你，但系你一次又一次令大家伤心。 嗯，仲系彻底、啊， 彻底、啊，即系同埋冇人逼你。你话如果我讲咗个大话，我焗住要掩盖呢个大话啦，所以我继续隐瞒大家。喂。O K 嘅，或者我做错咗一个错，但我为咗养家，我决定都系要继续考虑。 即系有苦衷，大家都仲 有 苦衷啊！ 咁都算啦。喂，大佬，你点解？你系咪等开饭到一个地步要去赚嗰少少稿费啊？即系，我唔识讲啊！即系我希望呢个节目从此唔使再提呢个捻样，除咗杰灵公主嗰 集，我惊佢又有新嘢系嘛？佢系好似食个黐线佬咁。即系总之啊，不捻停咁挑衅啲事端咁样，真系唔捻知你想点。 唔系真系唔捻知你想点啊！即系冇问题嘅。我嗰日一个总结啦，系嘛？嗰日就睇新闻，就话都有讲过啦。咁佢接受英国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话，点解落嚟想走？因为佢缺乏爱。 有关佢事喎， 有关佢事啦。又已经成为咗， 即系佢好似明叔咁。 明叔咁样， 好似曼联明叔。 最好笑咧，就香港嗰啲报纸转载嘅时候咧，就话。红魔昔日名将奥运咁样，咁我都拗捻爆头，我都已经冇感觉，但我拗捻爆头，咁捻嘢啊，都算啦。跟住到咧，佢过两日，佢就评论苏亚雷斯，跟住香港啲报纸又写 利物浦 红军传奇前锋奥运，哇乜捻嘢啫？原来佢先有身份危机啊！ 真系好嘢啫， 系嘛？ 原來佢真有身份嚟。 楊楊關佢事。 即係呢啲人，唉，你跳樓死咗佢啦，即係唔好再喺地球生存啦。 唔係佢跳唔到樓啦，喺英國跳海把啦。 係跳海啦，跳墮馬把啦。 少少。 即係乜撚都好啦，即係唉，唔好再俾我見到呢個撚樣啦。 啊，算。 咁啊，禮拜日定禮拜六啊？ 禮拜阿譚話禮拜日啦。 阿禮拜誒唔好喺度講住啊。 啊，再 發生咗先。 禮拜日啦，禮拜日。 發生咗先，唔係發生呢件事我。 我唔揸車啊，放心，我搭車。 發生咗先，禮拜六好似係踢曼聯啊嘛，係咪？ 禮拜六踢曼聯，禮拜日有車路士。 咁啊，有球迷頭先咧就係、是Facebook PM 我就話喂可以講俾大家聽咧，喺呢個非燕諾時期咧，小野伸二同埋雲佩斯嘅效力。同一時間效力飛燕落嘅，咁當其時咧爭射罰球啊，咁啊雲佩斯咧發矛就將個波散鳩呢一個嘅小野伸二，嗱我唔知係咪真啦，但係佢有講呢件事俾我聽。 哦，你真係狗， 咁我要上網再睇下啦。如果係有嘅時候，都 即刻揾翻嗰部片出嚟。 係啦，我哋禮拜日可以再講呢樣嘢。咁啊，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啦。咁啊 T 恤嗰度咧， 會務要講，但係你交定。 T 恤嗰度咧就係啦 ，T 恤嗰度咧就其實 PM 曬所有朋友噶啦，即係咁咧就因為咧廠商嗰邊咧就做咗一件好戇鳩嘅事，佢就將咧呢一個嘅圓領圓領嘅白色 T 恤變撚咗 V 領。咁其實真係唔係小弟嘅錯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小弟覺得各位咁支持，一早入咗錢，等咗三個幾禮拜，我哋又唔係為咗賺錢， 是 我輕鬆計一計，係嘛？每件即使收少10蚊嘅話，都仲有利潤可以搞活動，咁冇問題嘅。咁所以我哋希望一即係為表誠意咧，就我哋希望就。因为拖咗咁耐，我哋九折啦，每件90蚊啦，系、 okay, 嘛？即系真系真系冇所谓嘅。嗰度加埋讲紧3-4千蚊，但系大家觉得我哋系即系我哋有承担个责任嘅。迟捻咗，即使唔系我哋责任嘅时候，屌你老尾，我哋就孭飞。即系所以咧，如果佢再迟一个礼拜咧，我话俾你听唔会有八折噶，即系九折系顶捻尽噶啦。但系唔会嘅，唔会嘅。即系我讲咗啦，已经就系24到27号期间，24到唔捻记得咗个时间添。总之 PM 咗你哋嗰个时间就系噶啦。咁你哋有咩打电话俾我，我唔可以节目讲电话话俾你听。我只系话，我只系将我电话告诉咗已经订咗波衫，唔系已经订咗 T 恤，而且咧系。有呢、這、一個俾咗錢嗰啲，我先至俾個東西俾佢嘅。咁喺 PM 嗰度我會交代㗎啦。咁至於2000個 like， 咁啊點處理呢？咁啊， 好在唔係停留1997隻屌。 點搞呢？就等我哋派咗 T。 唔係住啊，仲有啊，你嗰個乜鬼嘢英超挑戰杯 啊？係啊，唔好意思啊，我想講啊，今個禮拜六日，大家留意實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咁我哋就會公布點樣攞㗎啦。咁要攞飛，即係要攞飛。 你有幾多套啊？ 吓、 啊、 八张咯， 你有八张嘅， 系啦，即系每场四张咯， 每场有四张嘅， 系啦，咁啊，即系就少少心意。 但会抽你两张两张咁抽噶啦，系咪？ 系啊，但我会玩啲游戏咯，咁啊礼拜六日公布啦，连埋波衫个即系嗰两件波衫咧，就等我哋派完 T 之后就玩嘅，因为嗰两件波衫咧就同嗰、那个反问 T 有关嘅。我希望大家有个影相活动，咁啊迟啲话俾大家听点， 正， 咁啊投票。总之，大家最两个人嗰两个咧，就可以攞到嗰两件波衫，即系一人一件啦，唔系一个人攞捻晒两件咁扑街啊！咁啊， 好吸引啊！呢、這个节目又有8万听， 屌啲钱都系从嗰件 T 恤 我都知 嘅利润攞嚟大家抽奖玩啫，系咪先？咁啊，大概节目时间嚟到啦，总之都系嗰句，下礼拜会攞 T， 即使万一扑街唔家产，即系有台风又好，或者地震都好，间厂冧捻柒咗，都系唔会有八折噶啦，因为系会蚀。 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边咧，又再分多两只，一只咧就叫做 Mephusal， 一只叫 Non-Mephusal。Mephusal 咧就系、是、要将佢 pasteurize，、哦、即系咧要加热到80度， 再你有 juicy 又 creamy 嘅感觉，你配咗红酒咧，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大家都夹大家咯，俊男美女。 咁啊，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节多个选择咯，即系原来用甜酒配月饼 OK 嘅。 系嘅就系因为呢四支都系白酒咧，事实上真系比较少人有留意白酒系。 你点啊？法国嚟噶，嗰个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